即係佢點抵撚死都好，喺心裏邊講，係唔會公開咁噏出嚟噶嘛，仲貼大字報。 啊，你死真係承認咗添，仲 唔係？我覺得佢 即係你都係心裏 唔係，我覺得係有因果關係啫。我唔係話佢抵死，我覺得佢係有因果關係，因為佢阿媽即係俾人咁樣屌法，佢作為一個抑鬱症嘅病者咧，一定佢心裏邊咧係比我哋放大100倍嘅，係咪？咁佢阿媽梗係有責任啦。如果你咁样写一篇咁嘅文出嚟咧，都冇问题，系咪？嗱，你做得当权者只狗，你系要承担代价。 嗯， 咪即系要写好详细。如果唔系，你真系唔肯明嘅，真系以为你咒佢死嘅，系咪？嗱，而家你俾个压力你个仔，喂，佢嗰啲佢嗰个世代嘅人廿几岁，唔系睇 Facebook 嘅人嚟嘅咩？咪日日见到之峰哥又好，见到我哋都好，系咪？喺个节目又好，屌个个都屌佢阿妈嘅大佬，佢平时佢觉得佢阿妈好好噶嘛？ 系啊，啱啊， 啱啱啊， 系啊。 系嘛？又送佢唔系外国学校读书咯，系嘛？话晒咯，去喇沙咯，名校咯。咁跟住又俾佢一个好嘅教育咯。喂，佢唔系差噶，佢做到咩？又跑步又得。 物理治疗师嚟噶。 物理治疗师又话男神，又玩呢个三项铁人赛，喂，真系几劲噶，大佬。喂，咁正常人，我哋嘅反应都，唉，咁样死都系唔抵嘅，屌大佬咁样系嘛？即系大好前途啊！有咩难关过唔到啊？系咪？你又住嗰个咩话咩？ 擎天半岛， 大佬 嗰头嘅咋？ 咪系咯？喂，人生即系你系人生胜利组啦，系嘛？你阿妈又识走位，又做到副局咯，校长又做完咯，有个博士学位咯，喂，仲唔系人生胜利组啊？咁但係我哋唔会咁样写出嚟㗎嘛，即係唔会写一句嘢话抵撚死，呢嘢就解释清楚你成个 logic 喺边度，有冇因果关系嗰样嘢，有。你问我，我判断九成有，但有几多影响我判断唔到，因为我唔系即係嗰啲心理专家，亦都唔系即係医生。係咪？咁但係后期嗰啲嘢越搞越戇鳩咯，個政府真係今次真係 唔係越搞越戇鳩，係越搞越恐怖啊！因為政府係發動大學校長走去鬥學生，然後林鄭月娥趁機走出嚟嘅，走去講收緊言論自由噶嘛， 係嘗試贏埋個尾啊嘛，贏埋個尾就係第一。琴日就已經係理大 Poly 咁樣已經就表咗態啦， 咁 校方係會拆呢一個港獨標語嘅。咁今日去到沈祖耀係嘛？喂，其實你 我係大學生嘅年代，你話唔俾貼啊嘛？我就贴俾你。 唔系呢个系要抗争。 我系学生会嘅会长嘅话，虽然我唔信呢套嘢。 呢个抗争。 佢几难写篇文出嚟话赞成港独嘅，但我一定会贴。 但 我系为咗抗议你，你够胆你踢我出校啊？ 咪写埋。 你踢咗我出校啊！大把名校收我啦，屌你！ 咪写埋。 哈佛收我啦 ，Stanford 收我啦，屌你 ！MIT 收我啦，屌博一个喎。 啊， 系咪？系咪啊？横掂都系兜流流噶啦。即係做到學生會，通常都係 GPA 都係二點幾三都唔夠嗰啲人嚟噶嘛，我哋係嘛，大佬，屌不如借機會轉過去哈佛佬過啊，大佬，係嘛，實收你啦，牛津都收啦，劍橋都收啦，因為咁踢出考，嘻，戇居，我係學生會同你頂過，我一定同你頂啊，屌，你話唔俾貼啊，我就喺你門口貼， 呢個 係 抗爭嚟嘅， 吹鳩仗啊，係嘛，雖然我唔贊成嘅，屌最慘就係我唔贊成嘅，喂，嗰你包你贊成啊嘛。咁你梗係同佢顶过啦，大佬。 唔系咁，你赞成嗰啲行出嚟讲嘅，大佬啊，真係。即係你呢个系抗争嘅一部分嚟㗎，其实系。 哇！本来你场波输咗9-0俾佢。哇！屌，大佬嗰班傻佬，屌一嘢俾你入咗。咁今次你仲唔数返佢转头，大佬？ 嗯。 起码都10-9赢返佢啦，大佬。 好，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.com